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那这个礼拜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呢，就有大家都很熟悉的 Jeffy 啦。咁但可惜呢，就阿 Cherry 呢就今日就病咗，所以就嚟唔到。咁就我哋今日呢就開始一個新嘅話題啦，因為呢可能大家一路有聽嘅話呢，就即係過去成啊即係六七個禮拜，我哋應該係講一個同一個話題，就係古典音樂欣賞啦，係咪？咁希望呢就大家聽完之後對古典音樂呢都會有啲興趣啦。就我喺嗰個 Facebook 嗰度呢，即係有啲嘅網友呢都提出嚟啦，就話嘩，即係我聽完之後呢就開始愛上古典音樂啦。咁嘩呢句說話就令我非常之開心啦，係嘛？咁啊 ，Jeffy 可能都會咩嘅喎？佢本來都已經係喜愛古典音樂噶啦，嚇、啊。咁當然佢仲嚇送我隻 CD 俾我啊，嚇 Bach 嗰個咁樣嘅 Goldberg Variation 啊，好多謝你。咁但係咧，就你之前咧都同我講過，就係話你喜愛嘅古典音樂咧，以前咧就唔係好包括呢、這個即係大編制、大批規模嘅管弦樂，即係交響曲啦，係嘛？咁、但係而家有冇些少改觀啊？ 我都會聽下馬勒咯。 啊，哇！馬勒啊，真係聽完咁多之後係嘛？ 因為嗰陣時聽得最激動啊， 就係馬勒， 係啊， 係嘛？咁我哋都播過佢嘅第一咧，交響曲嘅第一樂章同埋第四樂章，咁啊亦都播過佢嘅第五交響曲，係嘛？即係嗰個版本大比拼嗰陣時係嘛？咁、你覺得佢真係與別不同嘅， 冇錯 嚇、啊。其實咧，隔而家咧就已經係足足一百年嘅啦，一百年有多。其實佢咧就係1911年過身嘅。就係、是、我哋辛亥革命嗰年呢，佢就過身，好似大概52歲咁上下啦，51、52歲喎。咁、所以佢個作品呢當然係仲早啲啦，佢寫咗成9首交響曲同埋、大地之歌加埋就10首。咁、當然佢嘅自己編號第10首交響曲嚟講呢，其實就係未完成。咁啲人呢就夾硬將佢完成，咁即係一般都唔當係佢㗎啦，係咪？咁非常之好啊，因為我呢就係、我都講過啦，我自己都覺得自己係有病嘅，呢個叫馬勒病啊、我真係有病啊，因為呢真係我好多時一睇到有啲即係新嘅版本啊，稍微評價好㗎，即係佢嘅交響曲嘅指揮嘅版本呢，咁、我就忍唔住就買㗎啦。所以我即係馬勒1至9呢，我即係好多嘅交響曲呢，我多版本呢都好多嘅、所以呢其實發燒古典呢即係都係好敗家嘅。發燒音響大家知道係敗家，唔使講啦，係咪？咁你話發燒古典呢就好得意嘅，即係有啲古典呢就要睇下你發燒到咩地步，即係反而都話玩樂器嗰啲呢，真係識古典嗰啲呢就唔同我哋呢啲，我哋係唔識音樂嘅，而係純粹一個聆聽發燒嘅呢，同埋你真係作為一個即係演奏家或者係作曲家嗰種發燒呢係唔同嘅，即係演奏家作曲家冇我哋呢啲咁樣嘅學，即係叫門外看發燒先得人驚啊，門外看發即係㗎，即係內行嘅發燒呢我未聽過人即係係咁咩嘅，係通常係門外看嘅發燒。當然我咁講，其實好多對古典音樂愛好嘅呢佢係門內看嚟嘅，佢對古典嘅認識嘅比我多好多好多，深入好多啦。咁但係呢我哋呢啲呢門外看呢覺得發燒先得人驚。 可能係我可能因為我都有咁嘅同感，即係我都睇到好多朋友呢、好似係反而佢由細到大冇乜接觸嗰啲呢，佢大個好似好鍾意聽嘅。 係啦 係啦。 但反而呢佢即係一早已經即係小提琴拉到8級啊或者演奏級啊，鋼琴又8級演奏級嗰啲呢，我識好多朋友呢係唔發燒㗎喎、 我都係。 係咪好奇怪啊， 即 係呢個你即係大家要研究下，做個博士論文研究下點解會有呢個咁大嘅反差係咪？ 好有趣喎、 啊、呢。係啦，真係入咗去嗰啲人就唔發燒。 係啊。 喺外面嗰啲人呢就即係燒通頂咁樣，係好奇怪。好，嗱咁我今日呢我哋開一個生日題目啦。咁呢個題目呢其實就我應該嗰時係咪7月啊 ，Jeffy， 你都有去嗬？我好似系7月有2個日子系星期六嚟嘅咧，就系、喺城市大学咧一个 lecture theatre 咧演讲厅咧就主持咗2個咧其实系差唔多系by invitation 啊，即系唔系话真系公开嘅，但系都系半公开，因为我喺嗰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系、做咗个 announcement 邀请啦，任何有兴趣嘅人都可以嚟嘅，就系、个 seminar 啦，一个叫研讨会啦吓，就。但係前半部都差唔多就我講曬嘅，之前就播咗一個好短嘅即係紀錄片 啊，即係外國拍嘅、啊、叫做公民意識站起來，即係原來佢香港亦做叫 ethos 啊 ，ethos。咁之後咧就我就預備咗好多個禮拜嘅一個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啦、啊、嚇，一個電腦投影片咧，即係起碼好似成200多張，講咗2個鐘頭。咁但係之後咧就大家都真係仲好熱烈嘅討論，咁啊傾咗好耐。咁又咧後嚟咧就有一班人咧仲一齊咧就去咗食飯添。啊，呢個係講第二次，第一次咧就時間冇咁充裕啊，因為我趕住走，咁樣咧就講完我急急腳走，啲人都好唔捨得，搞到好多嘢傾㗎。第一次就大概30人左右啫，第一次，第二次咧就超過50人嘅。咁但後嚟去食飯都10多人，咁啊傾咗好耐。咁、那個題目就係咩咧？我就叫做資本的衝動啊，個副標題咧就係、是、現代文明的秘密嚇。咁、啊、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講題啦。咁啊，就我上次喺城市大學就講咗2個鐘啦，其實都係意猶未盡嘅，而家都好逼迫嚇。 其實都講唔曬， 係講唔曬嘅， 好多。 咁但係今日咧，我都話啦，唉、啊，有冇辦法可以嘗試咧？係真係比較唔好咁逼迫啦，即係係他條啲啦，所謂咧係嚟講，因為我都知道好多嘅即係我嘅聽眾觀眾啊網民咧都有同樣嘅批評，其實唔係而家，而係我即係幾十年以嚟都係呢個批評啦，就係講嘢講得。太快，真係冇辦法，有時即係呢個習慣呢、這個壞習慣。咁但係而家嚟講呢，即係亦都係同我貪心有關啦，好明顯啦，因為我好想好即係好多嘢同大家分享㗎嘛。咁所以就有咗呢個習慣。咁但係而家呢，今次呢其實就冇限制喎，因為我而家係開始呢個題目呢，其實可以講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講真呢，即係差唔多，我覺得三個禮拜都一定係即係最少㗎喇，係最少㗎喇。咁但係會唔會去到四五六呢？啊、就唔知，但係冇所謂嘅。咁所以既然冇所謂呢，咁我嘗試呢就真係比較即係仔細啲嚟去探討呢個問題啦。好唔好啊？因為我亦都另外有啲人批評我呢，就喺網上，我有時發表啲文章啊，咁嘅時期咧，咁有啲人咧，特別我本書寫咗之後都係啊，反轉經濟學啊，記得我哋有一輯係直情講緊反轉經濟學啦，好多人都話我咧就係、是、就咁樣一寫啦，就去到嗰、那個差唔多係個結論咁樣嚇，或者即係你一講講出嚟一個陳述句咧，就話即係我對呢個世界嘅睇法就係咁啦，而家現實嘅世界其實係咁嘅，咁但係咧背後咧係冇足夠嘅。即係深入嘅分析啊、理據啊咁樣樣，即係嗰個係唔夠啊，唔夠。咁確實係嘅，即係因為講真咧，其實每一句説話你都要好仔細嚟去即係分析，令到佢成立咧，其實好辛苦嘅嘢。所以有時我就懶惰，懶惰嚇、啊。即係雖然我自己咧睇嘅書同埋自己嘅思考係真係好多好多，咁但係咧，即係我睇完曬之後消化咗，咁我希望能夠利用一個最顯淺嘅方式嚟去解説出嚟。但解說出嚟咧，我又唔想話即係太過冗長嚇、啊，即係太過複雜、太過細緻。咁嘅時期咧，即係我就要中間落墨啦嚇，講到一個點樣細緻嘅程度咧。咁但係始終原來講出嚟嘅話咧，因為我就浸咗喺呢個題目入面好耐啦嘛。但係我嘅讀者同埋我的聽眾咧，好可能係完全係陌生噶嘛對呢樣嘢。咁所以咧，我嗰個中間落墨咧，其實都係落錯嘅。落錯意思即係話對接收嘅人嚟講咧。佢覺得我係跳步偷步嘅、啊、即係辛苦嘅，即係佢哋消化得係辛苦嘅。咁所以呢，嗱，今次呢我就希望盡量唔好偷步啦，所謂你知道啦、啊、學校啊嗰啲數學啊計啱答案都唔一定攞滿分嘅、啊、因為阿 Sir 啊阿 Miss 會咩呀減咗嗰啲時 step 分嘛，我哋叫做原來個時 step 啊，即係嗰個步驟咧係好重要啊嘛，所以偷步咧係即係有機會肥佬嘅係嘛，咁所以我盡量唔偷步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啊，當然大家聽完都可以俾翻啲即係回饋啊啲 feedback 俾我。 咁我都講兩句。 哎好，我即刻有啦，原來 因為我又好係、哦，我又有啲網友批評我講嘢講得少啦，咁同埋講嘢表達唔係好啦。咁呢個事實上 係， 同埋我咧就佢哋直接好直接講話係冇料啦。咁、呢個係好啱嘅，因為咧係好同意咁啦所以咧我都好希望即係而家可以輕鬆啲啦，咁多啲從一個學生嘅角度咧問阿財哥多啲問題啦，咁、大家一齊去學嘢啦。 啱、你呢句說話咧，最後嗰句說話咧 就是、完全係即係啱曬啦，就係、是、大家一齊去學嘢，係嘛？即係而家咧，你哋係睇緊、聽緊呢個節目嘅，同埋我哋喺度講緊嘢嘅咧，其實大家都一齊去學嘢。其實我都係學生嚇 ，Jeffy 話學生，我哋都係學生嚇、啊，活到老學到老。講真，對呢個題目嚟講咧，我都係近呢幾年咧，先至模模糊糊咧，係即係有一個比較明確嘅認識。但係呢個認識咧，到而家咧，肯定講都係未充分、未透徹嘅。咁所以咧，我仲係不斷咁瘋狂咁樣嚟去睇書啊！雖然其實我已經應承咗一間出版社咧，就係、是、以呢個為題咧，就會寫一本書啊！咁樣咧，佢已經追我就話盡快開筆㗎啦，但係咧我直情睇書睇到咧就停唔到落嚟，即係好似硬係咧越睇咧，我哋正所謂咧就係、是、學而後知不足啊，係嘛？呢、這個思而後知困啊嘛，係嘛？即係書到用時方恨少咧，你越睇就發覺越無知喎，發覺自己好得人驚，所以就不斷咁睇嚇。好啦，嗱咁，但係唔緊要，所以呢個大家完全一個分享，一個共同探討嘅一個過程。嗱，所謂資本的衝動咧，就其實我主要咧就真係講一個係資本主義係乜嘢嚟嘅，或者話係嘅秘密啦嚇。嗱、呢樣嘢咧真係好有趣嘅。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而家呢個世界，大部分嘅社會都係屬於資本主義社會啦。雖然有啲話係咩有乜乜特色嘅社會主義嚇，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差唔多已經全面係走資啦。咁當然呢個就係我哋嘅偉大祖國啦嚇，中國啦嚇。咁樣咧，而香港嚟講，當然我哋成日講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啦嚇。其實正正就係話香港就保持原有嘅資本主義制度。大陸就繼續佢嘅乜乜特色嘅社會主義嚇，但係頭先都講過啦，根本咧佢分分鐘咧好多嘢咧走資咧仲緊要過我哋啊嚇，咁但係不過唔好理咧，而家啲人咧其實最關注都唔係呢樣嘢嘅，就唔係嗰個經濟制度，反而咧就係佢哋嗰個嘅法制嘅問題。 冇錯，同埋民主啦。 係啦，法制同民主。 資本主義咧，佢唔係一個獨立嘅資本主義放喺度就會好嘅，佢係必須要加埋法制同埋民主咧，係三個結合先至會有效咯。 嗱、非常好嗱，呢個 Jeffy 咧嘅睇法咧，亦都係我過去幾十年嚟嘅都係嘅睇法。不過呢個睇法咧，就呢幾年嚟咧，其實係有變嘅。咁我慢慢去解釋點解會變啊嚇。咁但係講翻咧，我哋成日話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咁最先啊，中英聯合聲明嘅時期簽署咧，大家嗰個了解咧，就係話呢個兩制咧，就係香港係保持佢原有嗰個嘅制度。呢個制度其實最緊要嘅核心就係資本主義制度。當然，其實而家我哋關心嘅就係一個除咗經濟，仲有政治、社會啊，特別頭先講嘅就係嗰個法制啊、人權啊、自由啊，同埋民主嚇。而家我哋咧係爭普選啊，係一路民主化嘅進程啊，咁樣樣。咁但係始終嚟講咧，之前係講話資本主義制度咧。我哋其實個個都知道，我哋係生活喺一個資本主義制度嘅社會入面。但係如果你試下問一個人，當然唔係小學生啦，我問一個中學生、高中生啦，而家係嘛，高中已經去到都十八歲啦，係嘛，即係中四、中五、中六，或者甚至大學生或者甚至係一個學者。如果你問佢，即係除非佢係一個專門研究資本主義嘅一個學者啦，否則嘅話咧，你問下喂，究竟乜嘢係資本主義呢？其實我相信十居其九咧，係真係我哋而家俗語叫做咩啊 ？O 曬嘴，即係擘大個口得個窿啦，所謂係嘛，係答唔上嚟嘅。其實真係好奇怪嘅呢、這個情況咧。我成日做一個比喻咧，就係話等於海洋入面嘅生物嚇、全部係生活喺呢個海洋入面，但係咧，其實佢哋冇一個咧係能夠講得出清清楚楚講得出，其實海洋係乜嘢一回事係嘛？甚至有啲人咧，是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海洋的，以為世界就是這樣的啦，是吧？不過有些人就改個名叫做海洋，那你就改咯，就是正如呢，有些人改個名就說我們現在的制度叫做資本主義制度，那你給個名字他嘛，其實沒有意思的，其實就是我們的現實咯，這樣，即對很多人來說，資本主義也者其實就是一個最自然不過的，自然其然的一個現實的名稱而已。咁而反而咧，係唔正常、唔自然嘅咧，嗰啲就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嗰啲就是人為嘅。資本主義咧就係自然嘅，係嘛？所以根本就唔需要解釋嘅， 所以我亦都唔知點解，因為唔需要。咁呢一種呢，其實好坦白講，其實我唔係講緊大家、啊、可能大家都係，我係講緊我自己啫。我自己由董姓或者由即係中學啦以嚟啦、啊、大學啊咁樣啦，其實我頭先嘅描述就係講緊我自己。咁但係我就慢慢慢慢呢，隨住年紀長大啦，睇嘅書越多呢，我就覺得好奇怪世上、啊、即係有啲狐疑啦，冇、啊、道理㗎。資本主義其實係唔係一個隨便一個名稱嚟嘅呢？係咪、即係其實佢後面係冇嘢嘅空洞嘅，其實真係假現實就叫做資本主義。咁佢個特徵係咩呢？咁因為其實係冇㗎喎，因為你真係好多時呢，你由細到大讀書，你諗下，就算你讀過 Econ， 我大膽咁講，你中學考 Econ 啦，而家呢就叫做文憑試啦，以前就係、是、即係 School Cert 啦， HKCE 啦、啊，甚至你入到大學呢，我話俾大家聽，我睇過，當然啦，你如果做研究嗰啲梗係啦，我睇過唔少大學一年班嘅經濟學教科書、啊、即係有啲係好經典㗎啦、啊、當然其中係好古老嘅有 Samuelson 啦、啊、但係後嚟有好多出名，但係其實入面係絕少講資本主義呢樣嘢㗎。 咩嚟？ 係呀，冇㗎。佢直情覺得呢樣呢，有時佢講經濟學史嘅時期呢，佢就有講啊，馬克思主義啊，就係、是、對、資本主義嘅批判啊咁樣。當咗係一個好似即係對好多人嚟講係好沉悶嘅，係一個經濟學史。你知啦，譬如好多人學美術，我學美術，我最怕就係學乜嘢？學美術史，係咪啊？正所以我讀經濟最怕係咩？梗係經濟史啦，係咪？咁啊，於是好多人覺得呢啲係好學術嘅嘢，好沉悶嘅嘢。咁所以你睇下嗰本呢教科書呢，無論係微觀經濟學亦或宏觀經濟學，我哋所謂 micro 同 macro 呢，其實入面呢差唔多係絕口不提咩叫資本主義嘅。佢就只會講喔、哦、原來呢就係咩嘢叫做供求定律啊，乜嘢、呢就譬如供求彈性啊，即係咩點樣稅收會點樣影響啊，或者點樣壟斷又會點樣影響啊，啲經濟嘅周期啊，係咪國家嘅投資又點啊，貿易又點啊，咩叫貿易赤字啊，嗰啲咁嘅嘢。佢一講就講曬嗰啲。但係佢從來唔會話俾你聽呢嗱，呢啲嘢加加埋埋就叫做資本主義啦。佢連呢句都唔會講㗎喎，唔會講㗎，即係唔需要講。咁好奇怪啦。咁於是呢，我就開始去研究。當然講得資本主義呢個名稱最多嘅就梗係馬克思主義啦。但係有一樣嘢好有趣喎 ,Jeffy。我都係即係最近呢，我先至即係睇啲文獻知道，原來呢馬克思呢係差唔多係冇講過資本主義呢個名稱嘅。 咦， 係呀。資本主義呢個名稱呢喺當時係唔流行嘅。可以話差唔多係要去到呢係二十世紀或者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嘅時期啦，啲人先至比較普遍用資本主義呢個名字。咁佢發表共產黨宣言嘅時期呢就係1848年啦嘛。咁佢寫資本論嘅第一卷啦、啊、就係186幾年嘅。咁到咗187幾年先完成嘅，前後好多年呀，即係三卷本。 都未完成嘅。 未完成呀，啱啊。 冇錯。 第三卷本都係恩格斯幫佢完成嘅咋嘛，係咪咁所以呢原來呢佢用得多嘅呢就叫做係即係你可以話啦，資本主義式嘅生產模式。 其實財哥咁講都有好啱，因為呢調返轉咁講呢馬克思呢啲人話馬克思主義㗎嘛。咁、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就係話啲人都話原來馬克思都係冇講過馬克思主義嘅。咁、 就肯定係。 啱啱好就反映到呢，其實我係對呢經濟呀、或者係對咩或者平時啲人講左派右派已經最分得最明顯啦、或者講資本呀、馬克思主義呢、其實係冇乜一個好具體嘅概念。 好有趣添。咁仲有一個呢即係可能大家唔知嘅呢，馬克思有一個名句嘅。佢話有一樣嘢我係最清楚嘅，就係、是、我唔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I am not a Marxist 呢、這個係佢自己講嘅。咁當然即係咩意思呢，咁你自己去得磨啦。咁但係呢其實佢我睇過啲文獻就話馬克思入面呢其實佢唔係完全未用過呢個 capitalism 呢個字，但係好似係用過兩次或者三次，但係喺啲場合呢即係唔係啲好正式嘅場合嘅。反而喺佢嘅正式嘅著作，當然最出名啦，大家熟悉嘅當然仲有好多好多嘅，就係、是、一個就頭先講嘅共產黨宣言啦，一個就係資本論入面呢其實係冇用到呢個字嘅。咁、但反而佢用呢個叫做 capitalistic mode of production。就係、是、我哋如果要譯呢就冇辦法啦，一定係要譯叫做資本主義式嘅生產模式咁樣，係咪？好啦，咁但係呢所以我哋返嚟呢就係話，我哋既然生活喺一個資本主義嘅世界，但係其實我哋完全呢係噏唔出乜嘢叫做資本主義。 咁於是好多人咧個諗法就係話，就好似我咁啦，我估啫嚇，就係資本主義其實咪即係等於空氣一樣咯，嚇、啊，即係唔需要描述，唔需要解釋嘅，就係、是、一種存在啫嘛，咁樣樣。咁我唔憤氣去研究咧，即係係近呢幾年咧，我就開始咧係比較明確咗。嗱、啊，我唔一定啱喎，咁我只不過將我即係而家嗰個了解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咁你可以有你自己嘅睇法，好嘛、嗯？好啦。咁咧就當然啊，就要了解資本主義咧。其實原來最重要一樣嘢咧，即係講上嚟好似係好好笑啊！你唔係文字遊戲，就係、是、要了解咩叫資本。嗱，主義就唔使啦，係嘛？因為乜嘢都叫主義㗎啦，係嘛？享樂主義、虛無主義、共產主義都係主義咁啊！即係主義，你信嗰套嘢就主義。咁所以咧，要了解資本主義咧，就要了解資本。咁呢個好似阿媽係女人啦，講咗等於冇講啦，係嘛？但其實唔係嘅喎，原來係關鍵嘅。原來我哋咧，我相信絕大部分嘅人嚟講咧，其實對咩叫資本咧，係都唔係好清楚，係不大了了嘅。咁原來資本咧，嗱好多人就諗啊，資本咪即係財產咯，係嘛，即係財產啦，或者財富啦咁樣。嗱咁就錯啦，原來資本咧，同埋呢個財富咧係唔同嘅，嚇係有一個根本性嘅分別嘅。咁點樣唔同法咧？即係我就喺度賣個關子。咁啊，遲些少咧，我先至會慢慢解釋。但另一個咧，又係好有爭議性嘅，好有趣嘅。頭先講過，好多人就覺得，我哋生活喺呢個就係一個叫做自由經濟嘅社會啦，係嘛？咁可能呢個就叫資本主義啦。咁但咩叫自由經濟咧？自由經濟咪即係好弱，可以好自由咁樣買咯，係嘛？咁買自有人類以嚟，人類都會買噶啦，係嘛？呢、這個咁樣嘅市場嘅交易。是即是最基本的東西來的最原始的東西人一定會做這件事的而且這個買因為對大家都好的嘛是吧即是等於我們交換郵票那樣嘛、啊、你有這個郵票、啊、我沒有那個、啊、你有大家交換那這樣就大家都好了所以就是說資本主義就是自由經濟自由經濟就是市場的交易那市場交易就是資本主義了這樣、啊、但是呢原來我即是我這幾年呢一路這樣看下去呢又得出來的又是不是的原來呢市場經濟呢就唔等於資本主義嘅，咁、啊、又有趣啦。咁究竟點樣？大家嘅關係係點樣咧？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問題咧，我喺城市大學個研討會咧，阿 Jeffy 唔知記唔記得啦。其實我第一張嘅電腦投影片啦、啊、我就用咗咧一個嘅好著名嘅生物學家嚇，都、啊、過身嘅啦，不過、啊、叫 Ernst Mayr 嚇、啊、E-R-N-S-T， 然後就 M-A-Y-R 咧。咁樣呢就佢係研究呢個生物進化呢係好出名嘅吓一鼎鼎大名嘅生物學家。咁佢生前寫一本書我就借咗佢嗰本書嘅書名呢啊就嚟去描述我而家進行做即係做嘅嘢啦就叫咩呢叫做 One Long Argument。啊咁如果你即係要勉強譯做中文呢我就叫佢做一項綿長嘅論證。非常之綿長即係其實佢呢個 long 呢其實係有咁嘅意思我諗咗好耐㗎啦 long 就長啦或者係漫長啦但係漫長呢唔係幾啱喺呢度嚟講其實個含義唔係話講個時間好長咁嘅意思漫長我哋又好似時間好長㗎嘛其實個意思即係話呢你係呢個論證呢個 argument 都亦都唔係咁易譯啦有時係咪即係 argue 就係拗㗎嘛其實 argument 係有個拗嘅成分喺度嘅而論證呢兩個字呢就少咁個拗嘅成分喺度嘅係咪但係好難嘅。咁樣呢但係呢即係我綿長嘅意思呢其實即係話呢真係你係要係即係冇得偷步冇捷徑你係要逐步跟住佢係好長嘅一個 one long argument。咁當年呢個 Ernst Mayr 呢佢係講緊達爾文嘅進化論生物進化論。我就借咗佢呢就嚟用咩呢就唔係生物嘅進化而係就係資本嘅進化。The evolution of capital。咁、啊、所以呢我哋呢今日呢就係要探討呢個問題啦。咁探討呢個問題嘅時期呢我哋首先開始呢其實就係講一講人類即係喺自然界入面即係佢嗰個生存嘅狀況由最開始講起一定要。咁、啊、你知道啦人類其實就係動物嘅一種嚟啦、啊、只不過呢佢同其他動物呢其實就係喺演化過程入面呢佢慢慢呢佢其中一樣嘢就好發達就係咩呢就係我哋嘅大腦係咪咁因此呢我哋就變得越嚟越聰明 咁而家科學家研究呢，就話人類呢最先應該喺非洲呢個大陸嗰度呢，特別喺東非啊，特別喺東非嘅大裂谷啊 ，The East African Rift Valley 嚇、啊，大裂谷嗰度附近咧係起源嘅。咁樣咧，我哋最先咧，其實嘅祖先咧就係同呢個啲猩猩嘅祖先咧，其實就係共同嘅，有住共同嘅祖先。咁只不過咧，就大概係1200萬年前左右啦，約莫啦嚇、啊，就我哋嘅祖先同。這個猩猩的祖先呢、啊、這個猩猩呢不是普通的 Ape 那樣，不是 APE， 現在這個猩猩在學名上呢就是 Orangutan， 記不記得我講過 Orangutan 這件事，就是現在基本上就是在、馬來半島啊、蘇門答臘啊、爪哇、啊、婆羅洲啊那裡先有的一種的叫做中猩猩或者褐猩猩，這些毛很長就是棕色或者是橙橙地色的，那這個呢就已經分家了。但是呢跟住嗰個祖先呢其實就係黑猩猩、大猩猩同人類嘅共同祖先。但係呢度一路演化咁上下呢，而家科學家呢即係最新嘅研究呢顯示呢，大概係700萬年前左右呢，咁人類嘅祖先就同黑猩猩、大猩猩啊，同埋再後嚟有個所謂倭猩猩啦，係咪企人邊一個委託個位嗰個倭寇，日本倭寇嗰個倭猩猩，即係矮嘅猩猩，或者以前叫做侏儒猩猩 ,Pygmy Ape, 是吧，侏儒猩猩叫做波納布，原來叫做 Bonobo Ape。咁開始同佢哋嘅祖先又分家啦。咁於是呢其中一支呢慢慢演化呢就分別演化出就係黑猩猩、大猩猩同埋倭猩猩或者波納布猿啦。但另外一支呢慢慢演化呢就成為人類。咁人類嚟講呢即係已經呢係講緊起碼有6-7百萬年嘅歷史啦。但是在很漫長的時間裡面呢，其實跟猩猩那個這樣的生態的生活習慣呢是沒什麼分別的，是吧，咁但慢慢來講呢它就開始什麼啦，咁當然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即是研究課題啦，為什麼人類會踏上智慧之路呢，咁原來最先呢我們知道呢不是大腦發達先，而是兩足行走先的、啊、因為呢我們是兩足行走好耐呢，其實個大腦呢嗰個容量都係同猩猩差唔多嘅啫，咁所以我哋變咗係一種呢係 walking ape 就先過係一個 thinking ape， 係咪即係我哋行路先。 點解行路先會係一個進化嘅， 唔係咁其實係任你，唔係你可以唔當佢係一個進化㗎、嗯、即係總之係一種變化囉，變化，所以其實進化呢個好多時呢而家啲人都係咁講啦，其實我哋最好唔好用進化呢個字，就用演化，因為進化呢就有個價值判斷，有個方向性，不過呢我就習慣咗、啊、我就覺得我都係鍾意用進化多啲嘅，係咪咁，但唔緊要啦，其實我哋講緊呢而家即係人類嘅祖先呢真係直立行走啦，可能就已經有接近400萬年嘅歷史啦，就已經是直立行走，但當時來講呢我們的大腦呢都還是非常的不發達的，容量跟現在的猩猩差不多的。好啦，咁但呢究竟它的生活是怎樣呢、啊、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說。 你哋無線啲劇集，淨係一樣嘢，就算你編到咁緊張，你就輸 Q 曬俾呢一個日本劇集，因為到最後人哋係有主題，你係冇嘅。 逢星期二、四晚上10點，逍遙遊，逍遙遊。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重点算是出众的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轩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 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轩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